星星团队与治疗及时会合，现场星星粉发出一阵欢呼，霸图粉们对此好一番失望。但是会合之后呢，霸图粉们很快就气定神闲了，因为会合之后星星也不是就占了优势，他们完成了会合，霸图同样也和韩文清形成了呼应。就之前的队伍分布，一边是韩文清追赶欺负星星的治疗，另一端则是霸图带着治疗压制着没有治疗的星星四人。左右都没占着便宜的星星此时会合，也不过是和霸图形成一个对等的局面，但是前期被压缩带来的劣势又岂是一个对等局面就可以挽回的？星星根本没有再次恋战，叶修的巨魔笑冲上，在队员配合下两招逼开韩文清的大木孤烟后，星星全队立即转走，显然是要撤退的架势。霸图又岂会轻易放过，眼下正是一举奠定盛世的好时机，直接正面火拼，霸图死毫无惧，再无掩饰，再无矜持，霸图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家熟悉的那个霸图，霸道十足的朝着萌生退意的星星猛扑过去。星星不拼，树木、草丛、房屋建筑，星星利用着这里可以利用的一切掩护，坚决贯彻的撤离之意。但是团队撤退比起单人跑路来说可有利有弊，好处是相互之间可以辅助，可以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而不利的一处是若有一人不慎失手，就有可能对所有人形成影响。 2点11点， 正这时霸图团队频道里突然闪出消息，不是他们一直的指挥，而是林静言。2点11点，时钟定位法，看到林静言消息，霸图诸位立即锁死两个方位，然后很快的就近的角色朝两个方向冲去。林静言虽不是指挥，但这种时候发出这种消息必然是有什么缘故。大漠孤烟折向了2点钟方向，百花缭乱闪步冲向11点钟方向，很快两人锁定了这次抢位后要针对的目标，海无量，方瑞的海无量。林静言凭借对这位老队友的熟悉找到了抓捕他的时机，韩文清和张家乐对他的判断毫不犹豫的执行，让海无量立即被锁在三人的包夹当中，三位一体，三人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势。林静言太熟悉方瑞的战斗方式了，他那大师级的猥琐流不是人人都能跟上他的节奏的，所以在团队战场上方瑞会有相当的时候处于一种单兵作战的游离状态，而熟知这一点的林静言就盯准了这么一个时机，一举包夹了海无量。而星星的选手因为方瑞的这种游离状态一时间都没能来得及支援，现在再救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此时海无量已被包围，再救星星只能暂时放下他们的撤离计划，而接下来能不能很快帮助方瑞脱围也是两说。这正是团队撤离时的弊端所在，抓住一人就有可能牵制你全队。三位老将齐攻海无量，攻得无比果断，但是星星更果断，霸图这边三位岂止一人，让他们这边压力顿减。张新杰的十不转只是个牧师，手段有限，只凭秦慕云的神枪手不可能留下星星死人，于是星星跑了，居然连一丁点的犹豫都没有。被围的方瑞被他们超级果断的就给舍弃了，被围住留下的选手他们没当是牵制，他们把这儿当成是空档， 够坚决啊， 李一波忍不住叫了。星星的坚决着实让人意外，弃子战术不是没有，但通常情况下弃子是为争先，可眼下星星的局面，弃子完全没有让他们占据任何先手，他们只是能从眼下很不利的局面脱身而已。然后呢？然后缺少了方瑞这员大将，星星依然劣势，只要霸图接下来采用交换打法，星星将无比难受。所以李一博在惊叹了一声星星的坚决后，却也对星星这份坚决采取了并不太看好的态度。 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在这里正面决战对星星确实太不利了， 牺牲一人争取到时间，重新部署一番，利用主场优势，机会总还是有的。 是这样吗？ 潘林此时居然还疑惑起来，因为李一博口中惺惺所谓的争取时间的情况好像并没有出现。 好快， 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方睿的海无量被灭得好快，好像就是那么眨眨眼的功夫，海无量的名字就已经灰暗下去。速度同样来自于坚决，霸图的坚决。就在星星舍弃方睿直接撤离后，张新杰没有一丝犹豫，立即指示全队全力集火方睿的海无量。他丝毫没有去介意逃走的星星接下来会做什么文章，也没有想要利用眼下的局面做什么细致文章，迅速击杀海无量。因为人数优势永远是荣耀场上最忠实最可靠的优势，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眼前，那就毫不犹豫地紧握。一个气功师，一个装备是不假的气功师，本身的数据防御力就相当有限，在霸图的全力集火下，在这么多位老辣选手的关照下，什么念气罩、气波盾一类可以勉强帮海无量多支撑那么一会儿会儿的气功师防御技能都没来得及使出，海无量的生命瞬间就被消灵。而后霸图立即转火，向着那端还十分清晰的背影追了过去，而潘林的迟疑正是来自于此。方睿的壮烈好像并没有帮星星争取到多少时间吧。李一博也是一愣，他真没想到霸图的集火攻击力居然这么强悍，强到让猥琐的方睿都瞬间失去了抵抗力，完全无法挣扎的死去。 星星糟糕了， 潘林立即下了判断，这样的距离想让整个团队逃得无影无踪完全无可能，星星到底还是免不了直接交手，可是现在他们却少着一人。 星星准备向哪端撤离呢？ 潘林这时叫了， 换人区。 李一博却已经看出来了，从舍弃方睿那时起，星星的撤离方向就特别明确，就是换人区，因为他们第六人肯定是从这个最近的换人区进入比赛，星星无论如何也需要快些和第六人会合，保持五人团队再做打算。可是现在呢？ 变相了， 潘林叫道。 嗯， 李一博也看到了，在海无量倒下，在确认了身后霸图战队的追击速度后，星星变相了，前进的方向似乎又不是换人区了。而自动入替的唐柔也立即在团队频道中看到了叶修发出的指示，是指引他前往汇合的方向。 星星现在需要尽可能远离换人区啊，接下来对攻可能无法避免，离换人区越近对霸图的战队越有利。 是啊， 潘林点头，这个道理不用详加解释，拥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交换战术是最常规最普遍使用的，离换人区近一些，尚拥有第六人的霸图可以在一人退出比赛后迅速继续保持五人阵容，但要是偏远了，第六人入替需要赶路，一定时间上霸图就将出现一个四人时段，这个时段就数据统计上都可以看出是荣耀团队赛经常的一个转折赛点，尤其以少打多时，这个时间差更是会被频频利用到。霸图战队经验丰富，但星星这边有叶修坐镇却也不输，瞬间就有这样的调整，倒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星星还未放弃，还要一搏。霸图狂追，星星无法完全摆脱，但是总算也和他们的第六人唐柔的韩嫣柔完成了会合，而所选的会合地也不是一味的要远离换人区，这里显然是星星选择的决战地，唐柔的韩嫣柔并没有会合融入团队，而是先一步到达后就自行去选位了。 埋伏， 韩嫣柔是在埋伏，转播特意切了这端的镜头，上帝视角的观众们一目了然，这也正是在看到了唐柔的举动后，李一博才敢断言星星是要在这里决胜负了。电视转播特别贴心的在此时列出了双方的数据对比，主要就是生命和法力， 法力没有角色枯竭，应付完一场战斗都足够，生命方面却可以明显看出星心一直以来的劣势，角色缺失的生命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补充。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一直都在逃逃逃，连放一个瞬发治疗的时机都没有。这样就要决战了，星心能胜？没有人敢看好星心，哪怕唐柔的韩嫣柔是一路伏兵，但是以霸图张新杰的谨慎，过来不见唐柔的韩嫣柔和全队一起，恐怕立即就会提防着这一点。以霸图几位老将的经验，只是唐柔一个人的偷袭又能起得了多大作用？更何况唐柔还不是一个擅长偷袭的选手，或许直接让他站到霸图面前一夫当关，他会干得更出色。叶修四人的角色进了区域，身后的霸图五人一点都没被甩脱，转播的视角锁定了韩嫣柔，现场观众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这边。不管怎么说，他的埋伏是霸图此时唯一不知情的状况了，他的偷袭大概就是星心在这里最终的希望了吧。韩嫣柔手中的战矛火舞流言缓缓提起，冲出伏龙翔天。